上太拥挤，太多人又秘密，我一张遥无期在被隐藏进过去，你脸上的情绪在昏迷那场地，这笑容太过完全都不会跟着你，这日子不带绿又斑驳了几句，剩下半空回忆的活在大房子里，电影院的座椅隔遥远的距离，感情没有对手是你跟自己下棋，还来不及仔细去写下你的关系，描述我如何爱你，你却微笑的离我而去，这感觉已经不对，我努力在挽回，一些些应该体贴的感觉我没给，你都在睡的愿望空卑微，太过现实我孤立， 寻找我一世的

错，剩下了自己一个。 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，你别来无